悄地开，慢慢地同时凋零，同时盛开。爱情的手呀，拂过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惆怅，心底曾想他轻轻地追。爱情的手呀，拂过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惆怅，心底曾想他轻轻地追。 行，经典九六九，与你一起同行。

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，拥抱你。 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这样的心情 什么都没有。 深夜里醒来，望着窗外的星光，想着你，你是否和我一样？我在街边停下来，望着来往的人群，想着你，你是否无关的工作忙吗？想你是否会快乐一些？思念是我藏在心里美丽的滋味，只愿你和我分享。思念就像沉默的你，从来不说一句话，是分离也应该温柔地说再见。思念是我夜里醒来拥抱的颜色，分不清楚天明白。思念就像沉默的， 终于想走了呢？是不是因为这样飘飘荡荡的很不舒服？还是他终于发现，他梦中的书生不过是一个很不快乐的女人？这一切发生的太快，结束的也太突然，很多事不是我一时能够理解的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每个港口只能稍作停留，喜乐和哀愁今生不能由我，任风带我停停走走。孤独依旧，我希望你能靠在我的胸口，却不愿死心得到你的温柔。人群之中装作冷漠，泪不敢流，让命运牵引着我南北西东，凡事之悲欢离合难分难舍，和谁在为我守？ 我最初的梦， 最初的梦，